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0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周一的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今天呢又到了一个周一啊，大家要迎来一周辛苦而繁忙的工作了。在这儿呢也是要问候大家啊，希望大家多多的保重身体，因为最近确实正值这个换季的时候，各种的这个身体上的可能疾病啊都会在这个时候冒头啊，比如我上周就这个 肠胃炎， 拉肚子， 就是肠胃炎、 不要说的那么严重， 差不多，因为持续的时间非常的长。 一说到这个肠胃炎，我这个档次立刻就不一样了，就比拉肚子就有了一个非常质的提升感觉。 哪天我们排一个医学名词榜单好了。 对，医学名词榜单，比如说我们都说拉肚子感觉就是很普通哈，但另外一种说法就叫肠胃炎，对吧？ 对，但确实可能是有炎症，因为你持续时间很长。好，我们不纠结这个问题啊。 哎，对，总之呢，大家就是要在这样的这个换季的天当中啊，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然后另外呢，其实还有一部分朋友现在还没有上班，可能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或者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哎，现在是还正在放暑假，是属于这个上大学或者上高中的时候呢。但是大家也不要高兴的太早啊，有朝一日你们一定会在这个时候同样不能够在家里这个吹着空调喝着可乐了，也得出来上班。因为每个人呢都必将啊会走出校园，迈入到这个就业的大军当中。 对， 其实现在呢说到这个八月份啊，也是应该是2017届的这个毕业生，现在差不多 说该找着工作的基本上现在都已经落定了，尘埃落定了。 嗯 啊，其实这个就业现在总是每年好像到这个就业季的时候都是社会上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大家呢也都非常有兴趣啊，去看一看说诶，今年从这个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两方面来看，大学生找工作喜欢找什么样的工作，然后今年呢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好找，用人单位喜欢用哪些专业的毕业生，好像这种话题总会诶，每年毕业季的时候大家都会翻出来把他们重新来看一看今年的变化。 对， 对，所以我们发现就是原来啊，就是在我们毕业的时候呢，每次到了毕业年的时候，就大四， 嗯， 就是大家会很紧张，就觉得一毕业之后一定要找到一份工作，嗨，就说毕业之后一定要找到一份工作，嗯，然后老师也催啊，家长也催啊，就是各方面给的压力也非常大， 嗯， 但是其实这几年的这个整个的大环境好像并不是这样的了， 嗯， 之前我们是看过一份这个数据调查哈，就是说九五后的迷之就业观。 对，真的是跟其他的这个几期这几个年龄段啊都是有非常大的区别。其实我们看比如说70后啊，在这份这个调查当中就这个提到了，这应该是来自中新网的一份调查，他们调查呢总结出来就是70后他们追求的就业观是什么呢，是追求稳定的一个铁饭碗，而80后是要求物质上的一个保障， 嗯， 90后呢是关注自身的发展，就是说刚开始哎给我少点啊，挣少点钱没关系，但是可能更关注后续的一个发展。那么95后的就业观跟以前这些又会发生一个显著的不一样，就是更加的随性啊，更加的自由，更加的关注自我，以我高兴为一个择业标准。那么这份这个报告里边也提到说95后的就业观在52%的95后在毕业之后会选择找工作来就业的，而另外的48%就是也同样将近一半的这个95后他们可能会选择不就业，他们的出路比如说是这个出国呀，出国深造啊，比如说创业呀，或者是给自己一个间隔年，就是我们俗称这个 gap year 啊， 嗯， 或者是做一些这个自由职业的工作，比如说当主播呀， 嗯， 啊，做这种配音师啊，啊，都是有的啊，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嗯。 而且我们看到这份数据，我觉得也挺惊人的，就是95后最向往的新兴职业有54%是主播和网红， 对， 17%是配音员， 嗯， 11%是化妆师，而且这个是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调查哈， 对， 采样数据什么的也都是比较权威的， 嗯， 当时看到这份数据我整个人也都还蛮吃惊的。 对对，因为其实啊说实话我们毕业到现在也就20年，时间不算很久， 也就20-30年吧。 对啊，离现在还并不算很远，但是现在我们看现在这个毕业的朋友他们的就业观跟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变化了，包括其实每一年我们明年再看，就觉得今年的就业观可能就太落伍了，明年的就业观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更新啊更意想不到的东西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982活力榜，我们今天的榜单的话题就跟大家来聊的是那些奇葩的又新兴的职业，您见过哪些？ 嗯 啊，我们还是从这个95后开始说啊。其实刚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换到我们毕业那时候吧，正常讲的话应该是六七年前的那个时候，我们刚大学毕业啊，因为赵爽是又深造了，对吧？是读了一个硕士，应该是大概四五年前， 但相当于我也毕了两次业。 对，但就是我们毕业的那个时候啊，大家比如说像找工作，哪怕去找这些自由职业，可能也不会想到说啊，我当网红主播就作为一份职业的。 那个时候其实很不可思议的，就是说，拿我们这个专业来说哈，比如说你是学播音主持的，那么你最好的出路是进这个电视台，然后电台， 对， 再往后一点呢，就可能进一些这种机关单位的这个媒体。到了就是说当时像什么爱奇艺啊或者是就这样的一些平台，还没有怎么出现太多的自制的节目，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签到网络平台的都已经是说我没办法了，我去签到网络平台，就是可曾想到说5-6年之后，并不是说签到平台去当主播，只是说自己做一个自媒体的这样的一个主播，就可以吸引这么多，因为是54%这样一个数据，我觉得非常让人吃惊。 对，就是支起一个摄像头啊，给自己一个空房间，在里边每天直播啊，就可以，我们不说发家致富啊，至少有可能能够保障自身的基本的这么一个生活的质量的，这在几年前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呢，我们也其实可以啊，通过这一年。 年的变化看得出来，就是随着目前这个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加经济的发展，催生出了一批新兴的职业和行业，这可能在几年之前都是完全没有过的。 对， 相信再过几年之后又会新兴出来一大批更新兴的，我们甚至现在连听都没听说过的这种职业啊，都是有可能的。这一切呢，都是随着我们社会的不断的发展啊，各种的这个科技创新的发明，以及各种这个社会上面的这个行业啊，发生一些这个重组，包括现在媒体其实也在有这个深刻的变革，比如说种种这个自媒体的兴起啊，也是催生了很多啊媒体周边的职业，也有很多的。 对， 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就是一些新兴的，但同时又比较好玩的、有意思的职业。 嗯， 啊，有很多。其实昨天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们之前可能没太关注啊，但是一去查、一去了解，发现这个新兴好玩的职业真是太多了。为什么那么多的职业？ 对，而且好像以前有一部分职业呢是以前没有关注到，但是后来呢，就是互联网的发展哈，大家越来越关注那些不一样的群体。但是有一些职业真的是随着这种消费模式的变化呀，然后随着就是大家的个性化的一些改变啊，所以才会有的职业。我们今天榜单排的这个第三位呢，就是一个我觉得自从就是大家对于生活品质要求越来越高了之后，有的一个职业哈，叫做旅游体验师。 哎，这个旅游体验师啊，相信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听过这个词，因为现在在一些这个自媒体啊，有很多自媒体人他们所从事的就是这个旅游体验师的职业，包括一些这个旅行社或者一些大的这个旅行的 APP 啊，他们都会这个聘请旅游体验师来做这一趟这个旅行的分析，对酒店的测评啊，对这个交通方式的测评啊，或者是对这一趟行程整个安排的是好还是不好啊，我这个不能旅行社一拍脑袋就算了，因为现在时代毕竟不一样了。以前呢，可能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就是说旅行社有这个产品，哎，大家因为没当时没选择的空间很小，比如说去美国的团，当时每年就这么几个团，你说你去不去吧？你必须得报这个团去，但现在呢，大家可选的这个线路很多，可以自由行，可以报各种各样旅行社，各种五花八门的团，有专门这个吃美食的，有专门这个看戏剧的，有专门去玩的，专门去冲浪、去海边的，各种各样形色的团都会有啊。所以这个团应该怎么弄，好不好，需要有一个人来帮他们出具这个意见，这就是旅游体验师。 对，而且我觉得旅游体验师啊，他跟这个就咱们平常网友点评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网友点评， 他有很多的专业的这个素养在里面，就说包括这个床的软硬度啊，还有枕头适宜什么样的这个人群去这个去怎么说去体验啊，就是这个是有一个严格的规定的。所以这个我们也先来感受一下，因为之前也是说这个有很多的影视剧也都描写过这个旅游体验师，是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旅游体验师的这个职业在影视剧作品当中，哎，反映出来他是怎么样的。 不是我挑剧，实在是你们的细节做得不到位。 窗帘的透光性太强，床垫的弹簧受力不均， 隔音的拉远， 好像15秒钟热水烫手，这就能打掉 了。与其在这跟我解释，不如多花点时间把你们酒店的环境好好收拾一下。喂， 我这个人呢，对工作要求非常的严格，我希望你们跟我一起把旅游事业部的工作做好。 这个项目我们必须拿下来， 我们部门的员工我自己会处理。因为我相信他们有能力解决好这个问题。 这个男人觉得女人强势唯一一点就是自己没本事。 怎可能同事我会不服我的？ 谁不服你有本事？ 本来谁都一样啊，像我们做旅游体验师的，要想把活干好了，就得不招人烦。其结果就是不招人待 遇，让我寻找更有价值的生活，不好吗？ 哎，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哈，它的男主角就是一位旅游体验师，朱亚文演的哈。 这个旅游体验师啊，说起这个职业，可能大家乍一听上去觉得是一份特别特别好的美差。一想啊，这个他们的工作是干嘛，就是到各地去玩，做各家航空公司给他们提供的各种舒适的座位，体验这个航线啊航空的服务怎么样，然后呢入住各种高档的酒店， 店去体验酒店最好的服务是怎么样的，再有去最好的景点，沿着最好的线路动，整个都玩一圈下来，哎，把这个体验的心得分享给他的用户们啊，或者是呢把这个报告提供给旅行社啊，作为这个旅行社一个重要的参考。大家可能一听上去想觉得这个职业怎么这么好，而且挣的还不少，对吧？ 我觉得吧，就是看了这个职业之前，我也看过一些介绍哈，就是说旅游体验师，大家以为就是非常的爽这个职业，但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爽。因为当你把一个本来是很轻松的事情当成职业的时候，其实就会有说不出来的一些苦衷。比如说之前大家伙觉得主持人很爽，每天说说话嘛， 哎呀， 对吧？可是真的当了主持人，就大家会知道，就这里面是压力有多大呀，或者什么的哈。所以之前看那个报道说旅游体验师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对于很多的细节呀，还有包括这个一些体验方面的东西都是特别有压力的。 没错啊，就是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就比如说咱们自己出去旅游的时候这个可能有的朋友喜欢发这个朋友圈啊，都会发，但是呢旅游体验师就是你每天每到一个地儿你就必须去拍，而且呢还不只是说在朋友圈发几张照片拍摄就完事儿了，你需要在这你一趟这个旅游体验结束之后，你需要把你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所有所拍摄过的照片也好，你的旅行的心得也好，各种各样体会，各种各样的细节全部都进行汇总，用文字的形式，照片的形式，甚至还有用视频的形式啊也会有。就换句话来讲呢，你这趟出去玩根本就是没什么可玩的，你可能大家在玩的时候，你可能这个整个的注意力啊或者这个行为全在这个比如说拍照片上，看拍来的照片好不好看，拍的视频好不好，最后怎么剪。因为这行竞争其实也挺激烈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其实做这个旅游各种的这些自媒体啊也不少，我们上网随便一搜，就光是在这某几个大型的这个旅行社的 APP 上就有很多的这个自媒体的账号啊，分享各种各样的这个旅游的这个体验，其实竞争也是很激烈的。你说我这一趟旅行，我自己光顾着玩了，照片拍的不是很好看，视频也拍的不是特别好，文字呢写的也没什么意思。哎，大家看完你这篇之后就觉得，哟，这账号写的不行，再我就不看了。你可能就被这行当中所淘汰下去了。大家可能就看的是其他人所写的那些旅行体验了，对吧？ 所以其实啊，我们看就是旅行体验师，就他们自己也描述说，我们必须学会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和别人相处，灵活的处理各种突发状况，然后学会用创意的方式去展现我们所见，然后包括写文啊、拍照啊、拍视频啊什么的哈，就是我们觉得本来是爱好的东西，都会被他们变成专业性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也还蛮苦的。 你身边有认识过旅游体验师吗？ 我认识有一些自媒体的，但他不算是纯正的旅游体验师。我觉得自媒体跟旅游体验师它的区别是在哪？就在我看来哈，这种职业上的区别，我一直都觉得旅游体验师是一个职业。就是怎么去区分呢？它应该有一个行业标准，就比如说我们主持人资质考试那种，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行业标准。但是旅游体验者是自媒体，我喜欢小资的东西，那我到了这家酒店，我觉得这酒店特别小资，那你可能就会觉得它非常的好。那比如说我喜欢穷游，那到了这个地方，我发现穷游的地方有很多特别有特色，他就会写觉得这个好。但我觉得专业的旅游体验师不应该是这样的，就我觉得专业旅游体验师应该有那种就是行业标准。怎么说行业标准呢？比如这个床的软硬度我要给它分级，比如说 ABCDE 等级，我不会因为这个酒店的价格呀或者自己的那个体感去说它是哪级。比如说它是 C 级，然后什么强度是一，这个有一个很客观的评价。我之前有一个很大的体验啊，有一年去海岛玩，然后当时在订酒店的时候，包括一些著名的这个订酒店的网站，我在上面翻看大家伙的评价，就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千奇百怪。同样一家酒店，有人就说哦真的是太棒了，闹中取静，有人就会觉得真的是太吵了，每天都没有办法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太主观的就是评价了。一个旅游体验师应该就是告诉大家伙，就是这个酒店比如说有三排房间，那么靠近临街的这一排，它的优势是出进门方便，它的劣势是比较吵。然后比如说中间那一排是这个它的优势劣势，就我觉得 这个是旅游体验师跟体验者的不一样的地方。 嗯，就是体验者还是从自己相对主观的一个角度来给大家传达自己在旅行当中的这些收获，但是旅游体验师呢，就是完全从一个专业的角度非常客观的告诉大家，哎，这个优点在哪儿，缺点在哪儿，如果要是评级的话，我可能会给他评几级。其实你刚说什么，我突然想起，你说米其林是不是也算是早期的这个，也不叫旅游体验， 餐饮体验吧， 餐饮体验师， 嗯， 对吧？是不是也算是一种？ 对， 嗯， 其实米其林它评定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标准嘛。 对对对， 对，我觉得很多东西，你当把它变成一种职业的时候，包括咱们今天说奇葩职业， 嗯， 就是说，怎么着它算一个职业？当它有一定的标准出台的时候，我觉得它才能真的算一个完整的职业。 嗯， 啊，我觉得旅游体验师就是这样的。 对， 而且，嗯，每个人的就主观评价太不一样了。比如说，有些人觉得，300块钱一个晚上的酒店性价比不高，这是我们经常在这个评价网上面看到的。 嗯， 可是对有些人来说，觉得300块钱的酒店性价比很高，对吧？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主观的一个体验。我觉得应该是发展成职业的时候，应该把它变得非常的专业。 嗯，对，也是希望这个旅游体验师啊，能够早日出台刚像赵总说的这个行业的标准啊，能够把这个最客观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其实如果真能做到米其林那样的话，那么相信对整个行业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大家可以就是一眼就能够看过去啊，就知道说这个地儿我值不值得去。因为其实据我所知啊，有些人这个所谓这个米其林餐厅的这个标准啊，他们真的是非常认的。而且确实他们的因为就我个人的体验经历来讲啊，他们的这个我觉得标准的把控是非常的到位的。 嗯， 就是说他们评上好的或者说他们评星级的一般去了都不会失望。 对对，就起码你会找到他很不一样的地方。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这个旅游体验师啊能够早日作为啊这个一种更成熟的职业未来所发展的一个方向。 嗯， 其实就像刚刚说的一样，我们昨天在这个找这个奇葩职业的时候，发现了很多很多有意思，但其实我们把它说成是职业吧，其实有一点不合适。 嗯， 就是把它叫成一个活可能还行。 对， 原因呢就是职业跟活之间，就像刚刚这个赵总说的，就是没有一个所谓标准性的东西出来。 嗯， 比如说像我们昨天搜的有这个叫极光守护使者。 嗯， 就是在那个冰岛那块，因为我知道冰岛是去看极光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嘛。 嗯， 但是极光呢一般都是在夜里出来。 对 啊，但是有的朋友呢到那儿就搭帐篷呢，因为太累了就得睡觉。 嗯， 哎，这个极光守护使者呢，就他的这工作内容就是说，当极光出现的时候，他去帐篷里把正在熟睡当中来看极光的客人给叫醒，告诉说：“哎，您别睡了，现在来看极光了，您快点出来吧！”我忙出来看完，拍照片，哎，挺高兴走了。这是极光守护使者，但是你如果把它当成一个职业吧，它好像也不能叫做一个职业，只能说是一份工作，或者说一个活儿。 对，就是也可以叫极光黄牛。 极光黄牛 是吧？ 卖极光的是吧？ 对，就是你看这黄牛不也是吗？就告诉你什么时候有票嘛，是吧？ 嗯， 这个极光黄牛就是什么时候极光来了，哎，他从中间倒一下，告诉你是吧？就这么个活儿嘛， 对 吧？它不算是个职业哈。 嗯， 说起职业，肯定是要规范和标准的。比如说我们下面说的这个职业， 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职业。大家可能一听上去会觉得哎挺奇怪，但是仔细想呢就觉得哎呀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技术含量。但是据我们昨天哎也是为大家找了很多的资料啊，请我们分析，真的不是这样，这个技术含量还是很大的。这就是近几年啊在美国那边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新兴的职业，叫做拥抱师。 嗯， 啊，关于这个拥抱师呢，我们也是在网上是找了一段这个影像的资料，影音的资料，我们还是先通过这一小段的视频来了解一下拥抱师他们平常的这个工作是怎么样的。 My name is Ken. 我叫 Ken， 我是一个专业拥抱师，在纽约。 Honestly, I don't. 说实话，我甚至不怎么喜欢拥抱这个词儿。如果是我给治疗命名，我会叫它代替性抚摸。它是抚摸的一种，就像大家都喜欢在沙龙里洗头发的时候做头部的按摩。我觉得它受到了关注，为了让我在脏兮兮的唐人街上的公寓变成健康舒适的地方，我带来了医院级的纳米颗粒空气净化器。 它甚至能够释放化学物质，这些植物们都是真的，不是假花，所以可以带来新鲜的氧气。我还有台加湿器，可以让精油扩散。我提供给客人的水，我自己也喝。身体接触可以释放体内的催产素和内啡肽。有的时候和客人在一起，我们会谈论一些平常不愿意去面对的问题，那就是他们为什么要聘请一个专业拥抱师的原因，他们对于亲密关系的经验是什么，你懂的。我的妈妈从来都没有拥抱过他们，他们的老婆也天天非常的冷淡。 I think cuddling can do that, make you feel like you're a human being, especially when you feel invisible. 我只是一个一直都愿意喜欢身体接触的人，所以把它当作是一种选择，这就像是一种新型的替代疗法，它真的很有意义。 刚才我们看到是一个这个外国的小片段哈，正好也是论论配音的。你配这时候感觉怎么样？就是你看到他们的一些就是图像啊什么的。 因为我之前啊只是对这个职业有过耳闻，但说实话是完全不了解的，所以呢这个正好配音的时候也是啊对这个片子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我觉得他把它作为一个职业来看的话，我觉得他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它里面确实有一些非常技术含量的东西在里面。因为一说到拥抱师，可能大家一想象可能 有点容易想歪 啊、容易想歪、可能呢大家就会觉得可能是不是有些人打着这个名号去干一些不法的勾当，但其实正正经经的拥抱师，他是需要有非常非常良好的一种从业的标准的。他们不止啊，需要学会怎么样去保护别人，就是保护他们客户的一些隐私啊，或者是私密上的东西，同样也要学会保护自己啊。这对于他们来讲都是一个职业的必备的一个技能，基本的技能。而且呢，其实拥抱其实并不简简单单说啊，拥抱师就是你到我这儿来，我给你一个拥抱，我抱着你抱半天，然后一撒手，咱俩坐会儿看看。然后你说再抱我一下，我再抱你一下，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他们需要为自己构建出来一个，为自己和客户之间吧，构建出来一个非常非常亲密而带有信任的这种空间。包括在刚刚的这段视频当中啊，这位这个在美国的拥抱师，他也说了，他说他最关注的是关注这两个字，这是他最关注的，就是关注这两个字。在他看来，所有的客户来拥抱师这儿寻求的是一种被人关注的这种感觉。 其实这个是我觉得哈，是借助了很多心理学上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之前说这个心理学，就是心理专家哈，他在听一个人的阐述的时候，第一句话肯定会告诉他，你刚才说的呀非常有道理，然后我是这个完完整整的听了你的阐述，就是你首先要给别人的是关注。恰恰其实在很繁忙的就是现代的生活当中，很多人缺少的是这种一对一的关注。就是你通常会觉得自己被忽略了，你到底被谁忽略了你可能也不知道。你发现就是当大家群聊，然后什么东西群发，或者说这个在忙忙碌碌的生活当中你并没有是一个特殊群体的时候，其实作为人类心理上面会有一些小小的失落。所以你看很多人去，包括这个就是孤僻症啊，然后包括这个自闭症啊，然后还有这个抑郁症的一些朋友去寻求帮助的时候，首先心理专家给到他的就是我在关注你，你不是孤立的，在这个世界上我有在听你说话，你说的一切的话就是我都能全数的去接受。但是我再来劝劝你，就是它是一个这样的过程。所以关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和人之间的接触。 这是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其实我觉得这个拥抱师的职业其实不仅仅是肢体上的这种碰撞，其实更多的也是从这个心理层面给陌生人或者说是给你的客户送去一种他们所需要的这种心理上的寄托，对吧。而且呢这个拥抱师啊这个费用啊也是不低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这几个职业他们的这个时薪或者说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收入情况也都是不菲的。像刚刚说的这个旅游体验师啊也是从这个高到低吧不等啊，这个 据我所知，这个高薪水的旅游体验师，月薪达到这个3-4万，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嗯， 啊，包括这个拥抱师，这是在美国，是在2014年前后在美国所出现的这么一种新职业啊。它的这个目前的一个市场的，可以说是均价吧，是1小时$60。 嗯， 啊，我们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就是大概一小时这个400块钱。 嗯， 400块钱，我们如果算一下，每天你如果接2单生意的话，2天就是800块钱，一个月你看也2万多块钱呢。 对， 对吧？ 我们在这个直播平台上也有朋友说伤心了，没有被关注，我们关注着您哈。等一下，这个在一段小小的广告之后，我们来这个跟您互动一下。刚才论论不是回答了您的问题吗？是吧？ 多少钱的问题啊？ 对， 因为现在这个灯稍微有一些晃，我等会儿会详细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咱们继续回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现在呢，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下午的5:31，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哎，在这儿呢，也是要继续提醒您啊，您除了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也可以登录易直播的平台来搜索我们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来搜索活力982，哎，也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账号，来这个直播间里和我们一块来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这个榜单就是几种新兴的而且比较奇葩的职业，因为正好是这个就业季刚刚过啊。 嗯， 这个九五后的就业观慢慢的也是颠覆了很多人的这个思想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在这个近几年所新兴起来的一些比较奇怪又比较有趣的职业是怎么样的。 嗯， 在这个上半段节目的最后啊，跟大家聊到这个拥抱师啊，我看在这个直播平台上啊，光当贼也在问这个薪水是多少钱啊？刚刚我也是大概算了一下，一单生意是$60一小时，就是人民币大概折合是400元。 嗯， 一天如果按照接3单来算的话啊，你算一算一天的这个收入也能够拿到人民币的上千元啊。 对，但我总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拥抱， 嗯， 我觉得它是一个心理抚慰的过程， 嗯， 所以这个也是一定会有一个它的行业的标准。你说要一个拥抱的话，那真的太简单了。 对， 我觉得大家也得不到什么样的安慰。 嗯， 就像有的时候这个比如说我们去心理学诊所说那就聊聊天呗，还挺贵的，因为 聊聊天 对，现在一般的这个心理咨询师可能一个小时也会在1000块钱左右吧。 对， 然后说那就聊聊天嘛，那我干嘛给他1000块钱。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把你带入到一个情境当中去， 嗯， 甚至说有一些人呢他要通过包括催眠啊包括什么样的方式把你带回到小的时候你的那个创伤的那个点， 好，这个论论被催眠了。 催眠了，你成功了，我会付你钱的。 好好好，你现在五岁啊，然后你要想一想，在五岁的时候，然后你的原生家庭当中啊，你是不是突然这个跟奶奶分开啊，然后去跟父母生活，或者是疏于照顾啊，就是其实是一些这样的东西。 嗯，没错啊，其实也都是有学问在里边的，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如果是简简单单的话 ，OK， 你来我就抱你一下就完事儿了，我们就还是不能把它称之为一份职业啊，把它称之为职业，就像我们上半段里边说的，一定要有一个行业的规范、行业的标准，而且还要有一些这个整个科学的依据在里面。像美国的有一个女孩啊，因为我们也介绍了，拥抱师是在2014年在美国出现的一种新职业啊，目前在那儿的发展呢也是最快的。说美国的有一个女孩叫赫斯，她就是一位拥抱师，她的这个故事呢是比较典型的。她今年应该是30多岁啊，曾经呢是一名健身教练，她在这个13年的时候开了一家就叫拥抱我的店，而且就开始培训男性和女性的拥抱师，为客户来提供这个几分钟到几个小时不等的拥抱的服务。而且她是把这个拥抱啊彻底是玩出了一些新的花样，比如说他归纳出的拥抱姿势有65种之多，根据客户不同的需求，比如说这个客户可以看他的性别，看他的这个年龄，或者说他性格上的一些特点，或者说他是为什么要来这儿寻求拥抱，他寻求抚慰的一些理由是什么，根据他心里的种种的不同，根据他的年龄啊，根据他的这个生活的阅历啊，分别有适合他不同的这个拥抱的姿势，可以说是对症下药， 对 吧？ 其实这个在咱们国家哈，肯定现在还没有一个相关的职业出现。 对， 但其实有类似的，我觉得他，我看了很多关于这个的介绍，就我觉得他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算是分支吧。其实他也是治疗一些像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障碍呀、或者说一些这个心理上面有一些小问题的这样的人群。就像现在可能我们身边会出现音乐治疗师， 哎，对， 就是对，如果你的这个精神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啊，然后他会通过给你这个用音乐，用不同的音乐和肢体的表达，包括戏剧治疗，也是一个现在在这个香港有一些大学专门有戏剧治疗的课程 啊、 包括甚至有一些专业就是专门做这个心理学上面的戏剧治疗的一些东西，就是他是通过你的很多种方式去抚平你内心当中的那个伤口。对，就像刚才论论被催眠了，催眠之后就回到这个 5岁的时候， 那你再催一次，对，你五岁的时候， 我怎么了？ 对，五岁的时候，然后这个 你的原生家庭之中，是不是这个父亲和母亲每天都在照顾你啊？ 不是。 然后当时是跟家人住在一块儿吗？ 是啊，我能自己住吗？5岁的时候出去。 没有，就是大家啊，通过回溯一些，就是在幼年的时候可能是被你遗忘的东西。 对。 然后去这个看看你内心当中的不安，你内心当中的不安全感，到底是从哪而来？其实有一种心理学上面的说法哈、就是说很多人长大之后的那种有拥抱饥渴，就不是说那种恋爱方面的拥抱饥渴，就是说他内心当中的那种不安全感。是由于他在这个幼年时期，幼年到婴儿时期，他被比较少的关注和被比较少的去抚摸，所以他会有这种拥抱饥渴。其实这个也是在心理学上面有过研究的。然后这样的人长大之后，就比如说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心理的创伤啊，或者说他有那种心理的空洞啊，这个都要回溯到很久之前， 都是小时候落下的病根儿，对吧？对吧？啊，像这个美国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心理治疗师啊，这名叫赫斯的这位女士啊，她在她从事这个职业之后，她发现的情况，哎，还跟呢。跟这个刚刚赵爽讲的还是不谋而合。他最开始开这个店的时候啊，也接受过一些媒体的这个采访之后，他说他最开始开这店的时候，以为他的主要客户是一些失去老伴儿，在家里比较孤独的这种空巢老人，儿女又不在身边，只能自己在家，可能他觉得这种空巢老人会比较多。但是呢，在接待了很多的这个不同背景的客户啊，也有过一些经验之后，他发现真的是渴望拥抱或者说渴望被关注的人，这个整个的这个年龄的梯度啊，拉的是太开了，从25岁到80岁不等，有男有女，而且他们真的是不仅仅是渴望一个拥抱而已，在拥抱的时候呢，在两个人 单独相处的这个空间当中，这些他的客户总是会也向他敞开心扉，是讲述自己心里的一些秘密，或者是有一些不太容易向人言的这种心理的一些感受啊、创伤啊，都会敞开心扉去讲。所以说拥抱只是他们所刚开始接触的一个方式，更重要的还是一些就像赵正刚讲的，是心理层面的一些沟通和交流。 对，不过我们在这强调一下哈，现在这个拥抱师呢是国外有这样的一个职业，在中国呢目前据我们所知是没有的。 对， 所以如果您什么时候比如说在网上或在哪儿看到一个这样的消息哈，千万不要信。我觉得因为这样的职业还是这个有很多人会有一些误解和偏见的。 对， 所以即使您现在在这个我们身边看到了这样的职业，在得到相应的职业的认可跟许可之前，您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哈。 没错。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一定要甄别，别让这个比较好的事情啊，经过了某些这个不法分子他们的这个改造利用之后，变成他们非法牟利甚至是谋财害命的工具。 对 啊，还是比如说我们刚刚这位美国的拥抱师，他说也是啊，在美国的情况其实也是一样，有很多人对他工作也是不理解，他说他每周都会收到很多的谩骂或甚至是死亡威胁的邮件，有很多人说他以这个拥抱之名行这个干非法的勾当为实，对于这种泼向自己的污水呢，他是感到很委屈。他说这个他在这个每回提供服务之前都会向客户讲明，而且提供这个如果是上门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时候，他自己也会做一些人身防范方面的举措啊。但是呢，这个毕竟是一项新兴的职业，就像赵闯刚刚讲的一样，他还没有一个非常成熟的成体系的这个行业规范建立起来，所以说在这之前呢，势必啊要受到很多人的这个误解和非议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如果他真的是大家都有这种需求，或者说市场上很需要这一类这个职业来出现的话，在我们进一步规范它之后啊，还是会成为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好的一种这个疏解和排解的这么一个窗口，对吧？ 对，我同意论论的观点啊，就是行业一定要规范起来，要不然就是会出现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麻烦。任何行业都是这样，不光是新兴的行业，就任何行业我们都期待一个就是非常完整的行业规范。不过下面这个职业呢，我觉得也是够奇葩的哈，就是狗粮试吃师。 说到这个职业呢，为什么我们今天把它最终排在我们榜单的这个第一位啊？最后来跟大家介绍，就是这个职业实在是太奇葩了。大家听到这个狗粮试吃师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因为我们都开玩笑讲这个叫单身狗啊。如果是有一些这个情侣或者夫妻之间有一些公然的秀恩爱的行为的话，我们一般会戏称它叫 撒狗粮 啊。我们单身狗来吃狗粮，但是这个狗粮试吃师吃的可不是这种狗粮，他们吃的是真的猫猫狗狗们吃的狗粮啊。这个职业是怎么样的，我们还是为大家找了一段这个影像的资料啊，我们先来赶紧看一下狗粮试吃师他们的平常的这个工作内容是怎么样的。 闻一下他们的气味，那我们一起来闻一下他们的气味。首先我们来闻一下一号狗粮的气味，这款狗粮有一股刺鼻的味道，闻都不想闻。来，我们闻一下第二款。这款有好香的肉香味，我都想吃一口了。接下来我们再闻一下三号狗粮，这款狗粮闻起来好像有一股鱼腥味，可能很多人都接受不了这个味道，我还好吧。那是因为优质的狗粮它含肉比较多，所以它闻起来有股淡淡的肉香味，而低品质的狗粮它本身的营养就不够，所以会添加一些诱食剂来提高狗粮的适口性，所以闻起来有一股刺鼻的化学味道，长久以往会对狗狗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最后我们来试吃一下这三款狗粮的味道。虽然说优质的狗粮是以人类食材为标准，但我的心里怎么感觉还…… 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一段这个狗粮试吃师哈自我描述的一个片段。然后刚才在底下呢，私底下论论也一直在想说，这个狗狗啊 就是他怎么人类怎么知道这狗狗爱不爱吃这些东西呢？ 哎，怎么知道呢？ 对呀、啊，哎，论论有养过宠物吗？ 完全，哎，我真的我在这说实话，我特别特别怕猫猫狗狗。 为什么？就是你会躲开的那种。 会躲开，会躲开。 就是你怕他们会过来的那种。嗯、 对，怕他们会过来，就是他们过来。敌进我退了就 来，我们时间回溯到五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你有遇到过什么猫狗狗去伤害你吗？ 好像是有的，在我印象当中，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好像是被狗追过、 嗯、 然后就留下了一些阴影、嗯、我是基本上对这些宠物我都是不敢碰他们的， 嗯， 就连碰就比如说看着特温顺的一只小猫， 嗯， 趴在那儿、 嗯， 然后我同学让我去摸摸它，我不敢，嗯、 哦， 我不敢，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咱不讲心理伤害的事儿了哈，就是养过猫猫狗狗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其实自己家的猫猫狗狗啊是有不同的喜好的， 嗯， 就像之前有朋友说他家里原来养过只金毛，然后后来又养过一只泰迪， 嗯， 就是这两只狗喜欢吃的狗粮的这个牌子完全不一样，就它分牌子的，比如说那有的时候从这个买一些国外的一些狗粮嘛，或者是有朋友回来帮他带一些狗粮、 嗯、 比如说他们家那只那个原来的狗就特别喜欢吃澳大利亚产的这个狗粮、 嗯、 然后另外一只这个小的泰迪呢就特别喜欢吃咱们国家产的狗粮，你给他澳大利亚产的狗粮他不吃，所以你知道这 还挺挑， 对，这跟人一样，有人爱吃蔬菜，有人爱吃肉，有人爱吃胡萝卜、 嗯、 有人爱吃各种东西、 嗯、 就是猫猫狗狗也是一样的，它有自己的口味，所以我觉得狗粮试吃师是一个就是很逗的一个职业。 没错啊，我们也是这个在网上查阅了很多的资料哈、 嗯、 据在伦敦的一个第一家这个食品宠物公司的首席试吃员啊、 嗯、 这是如果是这个狗粮试吃师也有这个等级排行榜的话啊，这位先生叫做菲利普·威尔斯，应该是在全世界当中啊可以排在这个前几号的试吃明星啊。他就说对于新入职的员工来说，其实这份职业的工资也不低啊，像刚刚这个光当贼是应该问了这个拥抱式的这个薪水有多少啊、 嗯、 对于这种新兴职业大家也都会这个很好奇啊，他们这个职业这么好玩，那挣的多不多啊，养家糊口有问题没有啊，这狗粮试吃员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新入职的员工这个狗粮试吃师他们的这个年薪就能够达到2万英镑，人民币是在19万左右。 对， 那么作为有几年经验能够提供一些咨询建议，提供反馈，就是说我吃完东西哎，我知道哪儿不好， 嗯， 我跟厂家跟商家去说你们这个产品要提高要改进，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啊，就是所谓技术总监做到这层面的话，年薪啊能够轻松达到5万英镑，也就是大约人民币50万左右。 嗯，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职业更像什么呢，更像就是狗类的营养师， 哎， 就是他不光是说这个口味、哦、包括这个东西对狗狗有没有伤害、 嗯、 而且据说哈，因为我也没有养过猫狗，就是据说呢这个狗狗它吃什么不同的东西对它的毛色、 嗯、 对它的身体健康会有很大的影响， 嗯， 哦，就之前有朋友说他那个就是有一段时间买不到一个品牌的狗粮、 嗯、 说那个狗掉毛掉得特别厉害、 嗯、 然后本来呢那只狗是黑色的嘛，就是油亮油亮的那个毛，但是后来掉完了就吃了一段时间那个狗粮之后，就发现它的毛一点光泽度都没有了， 然后就开始掉， 就是 开始脱发然后变秃了 地中海吗？开玩笑哈，就所以其实我觉得像狗粮试吃师，我们更准确的说它应该是狗类食品的营养师， 嗯， 就它搭配的是这个狗狗它适宜吃哪类的食品、 嗯、 对，我觉得这其中有口味的问题、 嗯、 也有营养搭配的问题，对吧， 对，就是它自己能够判断出来它的这个从它的知识理论的架构和它的这个从业的经验能够帮助他非常好的能判断出来，第一是这个东西这个宠物爱不爱吃，第二是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有多少，第三如果能够做到更好，他们能够提供自己一些非常有效的建议出来，其实这对于厂家来讲他们的意见也是很重要的，对吧， 对、 嗯、 但我觉得这个职业呀在咱们这儿要兴起的话应该还是有一段时间的这个有一 发展的哈， 对，因为、嗯、其实现在营养师在我们身边都不是特别的普遍， 对，人类的营养师 师都还不是很多。 对、嗯、但其实人类的营养师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现在的就是应该是零零后甚至是这个零五后啊，他们在上学的时候已经有营养师为食堂去搭配餐饮了。 对， 我之前去一个小学去那边去做采访的时候，也是就是他们的校长就介绍说，现在每一天他们中午的这餐食都是被这个营养师搭配的非常的均衡、 嗯、 就是你只要按照学校的这些营养菜谱去吃、 嗯、 小孩是绝对不会因为营养不良等等问题去产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但当然个人体质是有差别的哈、嗯、但是就是基本上一个平均数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嗯、 所以我觉得营养师先普及起来了。 嗯 啊，当然如果说就大家特别爱惜身边的狗狗哈，可能狗类营养师普及的也会很快。 对， 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要认证它是专业的狗类营养师。 嗯， 别到时候选了半天你也不知道狗爱不爱吃是吧。你人营养师你还知道这东西好不好合不合理、 嗯、 但狗类营养师没那么好鉴别。 嗯，所以说还是要建立起一个成熟的这个行业的标准起来哈。不过话说回来呢，这一切我觉得现在这些新兴职业，我们今天来为大家盘点的这三个，其实目前可能在国内还都不是很普及，也都没有一个相关的标准和规范出来。但是其实如果真的有一天，可能很短的时间，三五年之后，它就在我们身边成为一种很多人都知道也很多人会去从事的一种职业，大家也不要太奇怪。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真是发展的越来越快了，随着各种各样的新技术的出现，新科技的发现，带给人们的是人们的需求一天到晚的年复一年的在爆炸式的增长。我们现在所要匹配现在人们生活的这种服务的需求啊，比我们三五年前啊要多了很多，催生的职业和岗位也有很多。 嗯， 所以呢，这个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因为今天我们也是从这个就业季啊开始聊这个话题的。其实现在九五后大家这个就业观啊也都是比较的开放的啊。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其实创业或者出国深造也是不错，或者其实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种新兴的职业，也是挺有意思的。如果大家正好喜欢对这个感兴趣，而且这个薪水也都不低的话，也可以去找一些这种新兴的有趣的工作啊，相信会也是人生当中一份比较有意思的经历吧。 对、嗯、也非常感谢马峰博哈，在这个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面送了十个棒棒糖， 谢谢、嗯、 非常感谢哈、嗯、而且我觉得有很多的职业呢，我们现在看可能是奇葩的、 嗯、 可能是这个新兴的、 嗯、 但是在未来也许它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嗯、 只要它是科学的，是合理的，有行业规范的， 对， 都是没有问题的哈。 嗯，好，最后呢，我们就来放出一下我们今天的榜单，来为您回顾一下今天我们为大家提到的这几个非常奇葩又是新兴的职业。九八二活力榜之那些新兴的奇葩职业，第三名，旅游体验师。上榜理由：旅游体验师是网络环境催生出的一种新兴职业，可以免费跟随旅行团游山玩水，还能够获得万元的月薪，堪称是一份美差。对于旅游体验师，没有学历限制，只要你会摄影，文字表达能力强，而且善于沟通交流，并且热爱旅游，就可以胜任这一职位。不仅能够为自己获得生活保障，也为每一段旅程都留下一份美好回忆， 因为我相信他们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 这种男人觉得女人强势唯一一点就自己没本事， 怎可能？您是我会不服我的？ 谁不服你有本事？ 本来谁都一样啊，像我们做旅游体验师的呀，要想把活干好了，就得不怕招人烦，其结果就是不招人待遇， 让我去找更有价值的生活不好？ 第二名，拥抱师。上榜理由：拥抱师是2014年前后在美国出现的一种新型职业，就是通常在亲人和朋友之间才会有的拥抱行为，也可以用来赚钱。拥抱师会帮助患有自闭症或者从没享受过亲密自然关系的人群获得温暖的拥抱。在很多时候，顾客总能对拥抱师敞开心扉，拥抱师也希望给每一位顾客带来积极、有爱而且深情的关注， 变成健康舒适的地方。我带来了医院级的纳米颗粒空气净化器，它甚至能够释放化学物质，这些植物们都是真的，不是假花，所以可以带来新鲜的氧气。我还有台加湿器，可以让精油扩散。我提供给客人的水我自己也喝。身体接触可以释放体内的催产素和内啡肽。 有的时候和客人在一起，我们会谈论一些平常不愿意去面对的问题，那就是他们为什么要聘请一个专业拥抱师的原因。 第一名，狗粮品尝师。上榜理由，如果有人不喜欢自己现在的工作，而且又特别的喜欢宠物，那么可以试一试职业狗粮师这份工作。职业狗粮师要试吃各种口味的狗粮或者其他宠物食品，确保气味口味符合质量标准。如果您真心的喜欢宠物，那么这份工作不仅能够给宠物健康和快乐，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并且能够获得一份不菲的收入。 然后我们来尝一下二号狗粮的味道。这款狗粮吃了以后，它回味有一股肉香味哦，而且咸淡适中。如果是零食的话，我还是蛮喜欢吃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狗粮的味道。这种狗粮吃起来是最硬的，而且它有很浓的鱼腥味，我也接受不了。 好了，刚才就是我们今天的榜单哈。 不知道我们今天撒的狗粮您吃够了没有？ 哎，这些这个我们说的奇葩的职业哈，我觉得在节目最后还是有必要提醒大家，当它没有形成一定的行业规范之前，希望您不要去轻易的尝试哈。只要是在您身边看到的非正规的这样的一些职业，请您都不要去相信。 还是要有这个一颗比较谨慎的心态啊，因为毕竟啊，工作入行这个是一件大事儿，还是要仔细的考量之后再去做出自己的选择。 好啦，那今天的活力榜就是这样了。 接下来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 明天再会啦。 明天再见。